白毅站在门口，安宗走到他边上，但是他的眼神却一直停留在里屋。安宗也朝着屋子里看了看，说：“ 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觉得屋里面好像还有一个人。”“ 没人呐。”“ 也许是外面的雨声吧，我感觉好像有人在叹息。”“算了，我们走吧。” 安宗看了看屋子里面，但是并没有别人。他疑惑地看着白毅，白毅对他笑了笑，催促说：“ 我猜你没带伞，所以下了课就先来这里接你，别磨蹭了，回去吧。” 安宗傻呵呵地笑了笑，便和他一起离开了店铺。走出店门，他又闻到了一股奇怪的香味，但不是前面那种香味，而是一种奇怪的腥味。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只很熟悉的野猫在翻垃圾桶。他已经不看安宗了，只是眯着眼看了他两眼，发出了很细微的叫声，便继续自己的翻垃圾大业。安宗看着他哈哈大笑了几声，白毅也注意到那只猫，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酥扔过去。那只野猫先是吓了一跳，随后便开始小心翼翼地吃起来。其实白毅来上海已经有半个月了，当初他简直像幽灵一样出现在安宗的背后，安宗还真有些吃惊。后来听他自己说，他这两年里去了很多地方，先是回到了河南的桐柏县，然后在那里得知了很多关于庚辰遗留下来的传说，又去了其他几个大河命脉之地，等于走了一次当年大禹治水的道路。这条路他走得感慨万分，让他真真切切地回想起了当年只属于川后和庚辰的记忆。后来他告诉安宗，庚辰真的是自杀的，他死之前带走了川后送他的龙骨，这个东西具有一种吸收灵魂的作用，而这个东西也的确有记载，就是上古神物龙骨水玉，其实就是指所谓的上古龙神死后尸骨所化的水之精华。这东西在后来的神话故事中就成了证明河伯神统治黄河的法器。这龙骨水玉应是当年川后用来保命的法宝，但是川后却给了庚辰，川后还没来得及告诉他龙骨的秘密，就被大禹的人给抓了起来，先是软禁，最后被当众砍头。所以庚辰并不知道这东西的作用，当作怀念之物带在了身上，并且他把自己的那把剑留在了冯夷人殉葬的地方，想代替自己守住川后。他一个人来到他自己族人的身边，自己的族人也因为大禹封王的关系几乎等同于灭族，他内心的凄凉可以想象，于是他选择投江而亡，带着最后未能完成诺言的遗憾和怨气，一直留在了淮河之底，直到最后白毅的落水。而对于白毅来说，也许这是一个巧合，也许那是命里注定的事。他的八字非常重，所以本身是不易吸引那些古怪的东西，但是他当时已经死了，因为最后的吸气而含入嘴里的龙骨成了他复活的契机，而庚辰的记忆以及一缕微弱的灵魂就随着龙骨一起融入了白毅的灵魂之中。随后白毅本能地潜入水底，找到了那把剑鞘，又以一个活人的身份浮上了水面，直到他遇到了安宗。因为安宗本身的血缘极其容易使那些沉睡或者微弱的怨气复苏，所以白毅灵魂中庚辰的那部分得到了苏醒。但不管怎么说，如果不是这样的巧合，他现在依然是一个死人，后面也就没有他什么事儿了。想通了这一层，白毅就看开了，也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试问有什么能比活着更加重要呢？虽然遇到了种种的苦难，但是既然人活着，那就要朝前看，不能一直被记忆所束缚，否则就对不起像月兰牛角这样因为此事而失去生命的朋友们了。安宗其实也回了一次阿尼玛亲，去见了牛角他阿爹。 老爷子精神还不错，但是眼神中总是给人一种失去了盼头似的灰暗。好在牛角的儿子还在，小家伙很机灵，已经念中学了。安宗硬是让六子卖掉一块古玉，把钱留给大爷，让他给孩子上大学用，这家日后就要靠这个小家伙了。此外，安宗也觉得白蚁的出现是解开庚辰和川后那层解不开的束缚的关键，在最后川后的首级跌入那莫名的水底，在水底的尸首也许就是庚辰的吧。总之，白蚁说自从阿尼玛亲回去之后，他很少再受到庚辰的影响，活得要比过去轻松许多。他回过家一次，然后和父母把心里的疙瘩解开了。家里人本来要他待在老家，但是他想要来找安宗。他父母早先在上海做过生意，所以在这里倒是有一套房子，于是他就那么来了，并且准备在上海长待下去不走了。又因为他的房子离铺子要近很多，所以安宗现在是和他住在一起，又回到了两个人一起住。他还真是感慨万千呀， 这小子这两年里变化非常大，我总觉得他比过去要温和，那种深藏在内心的悲哀和不安好像少了很多，也许这和他不再受庚辰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两年的经历让他想通了很多事，和家里人也慢慢开始融洽了。总之这小子让人觉得有一种比过去更加成熟，更加平易近人的感觉。简单来说呢，过去像一块冰，至少现在像一块石头。不过白衣不戴眼镜了，这点让我有时候还真不习惯，特别是那种露骨的算计眼神并没有因为两年过去而有所收敛。我觉得呀，这很可能就是这小子的本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以前他总是借着镜片来掩饰自己的眼神，而现在可好，他只要眼珠子一转，我就能感觉到后背丝丝发冷，知道这小子又在算计什么东西。而且我怎么总觉得他把这份贼心思都用在我身上了。 想到这个层面，安宗不禁感叹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当初回来的时候的确还会头疼，最后几乎是吃止疼片都吃上瘾了。不过后来慢慢的他开始习惯了这样的记忆，他觉得川后比庚辰看得开，或者说他更加明白什么是值得珍惜可以用命去交换的东西。安宗从他的记忆里懂得了如何去接受去珍惜。对于他们两个人，安宗不再去思考到底谁对谁错，谁该为谁负责赎罪，那就像是他们两个很重要的人，很重要的长辈，他们的一生悲苦最后也只是曲终人散，但是从来没有消失的是他们对于自己族人，对彼此，对于天下河川的那份挂怀。至于赵老板那里是由六子去善后的，他一恢复健康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调查赵老板的事。原来那个赵老板还真的就是一个小角色，不过他背后的那个老头就是个大家伙了。不过这个老头虽然是在重金收集青铜鬼器，但是实际上在他们去阿尼玛青山的前两个月他就死了。由于他人在国外，死亡消息并没有那么快传到国内，而介寿婆就这么移花接木地扮成了那老头子。不过六子棋差一步，他没有吃下赵老板和他上头那个死鬼老头的地盘，而是让那老头的亲戚给吃了下来，化成了遗产分了个七零八落的。那么巨大的一个古董贩卖组织就这么被遗整化零的弄没了。现在所有的鬼器都随着那黑色的漩涡被永远禁锢在阿尼玛青山里，估计没有人能够再进入了。 我们通过继承了这份记忆以及龙骨所特有的作用，拥有了一次复生的机会，但我们依然是肉体凡胎，除了那些记忆以外，也就是我们的血液对那些鬼怪植物有着某些特殊作用。而具体的，就比方说白衣的血可以驱走那些恶鬼， 所以当初守在月湖的那个吴国王子的鬼魂之所以会对白衣有所忌惮，就是因为白衣继承了庚辰那份属于武将的戾气，外加白衣本身的八字。当时我还真以为他的灵魂比我要高尚呢。而对我来说，因为本身的血统反而是无法驱赶，只有加速他们的活跃度，相当于化学中的催化剂，并且具有激活和引导恶鬼灵魂的能力。但是我们还算是个人，至少现在的我们也就这些变化，其他的白衣也只有摇头说不知道了。经过了两年，我们又回到了最初，不过我们的关系却也从患难之交更进一步了。